欢迎翻到嚟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达。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Discord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啦，咁佢话咧就系人设同总作作画监督。人设就唔使讲啦，就首先就系，如果你漫画嘅话，你就将漫画嘅角色修整到 适合动画做嘅 动画原画先用画画，因为漫画画得靓嘅嘢，未必等于动画可以拍得出嚟，或者我拍得靓。你将修改到简单简单嘅一般有经验嘅有经验嘅原画先可以画得靓为止。 吓，先或者系叫直接叫适合动画制作啦。 系啦，因为而家动画本身系彩色噶嘛。 啱啱讲系购嗰阵时讲啦，两样嘢系购另一样要做嘅嘢，就系将剧本改成适合动画制作的。呢、这个常见嘅地方就系 key 写改编嘅嘢，个系购每一次都屌老母嘅。是无论边个做系球都会屌老母嘅，因为麻之准 好卵唔得， 系好卵中意抄写，即是写两季翻嘅剧本塞落去一季翻入边。 嗱，最经典有一个好经典例子就系咩啊 ？Face Daylight 癫版， 哦 ，Face Daylight 本来就咁卵长嘅。 嗱，佢要接癫版就咩？佢用 Face 线，但系咧个监督就要将三条线压埋喺 Saber 线嗰度。咁就大卵镬咯，结果出现咗咩莫名其妙嘅展开啊，乱七八糟嘅混乱情况。因为三条线系冇可能喺廿四集要出三条线吉埋落去一个系冇可能噶。 系呢个就系原剧本两个大嘅问题，而呢个系扣咧系需要将佢修剪成适当的大小嘅。 所以后嚟点解后嚟才飞正咁容易拍先？就系你大佬你一次过用一季两季份量拍一条线。如果咁都拍唔到你去死啦！ 吓、啊，先讲佢都 cut 咗好多嘢噶，都 cut 咗好多嘢噶，但系算系一个正常人 cut 到嘅嘢。嗱、啊，呢、這个就叫讲埋啦。苍田英子点解咁捻服佢嘅？当然佢成名作咧就唔系呢套好早之前已经成咗名噶啦。你 R.O.D 嗰阵时就已经出咗名啦。Real or Die 啊，嗰阵时苍田英子同阿黑地洋介嗰啲嗰个组合， 依系又黄金组合嚟嘅、啊，不过佢相对咁冇咁多。 吓、啊，因为佢系同剧本组合啊嘛。咁啊，有翻翻嚟。咁佢呢度咧就系、是、佢。当初未真，即只有神知道的世界。当初点样喺跳咗八本定十本单行本嘅情况之下，用一季时间写咗十鸠几本单行本嘅故事出嚟，佢竟然有办法做得出呢样嘢。而佢系 cut 完之后系 OK， 系完全冇问题。个演出系非常之漂亮，个故事系非常之顺畅。你系知道佢系跳嗰啲嘢嘅，但系喺呢个一季之下，真系绝对冇投诉啦，已经系。当初点解佢俾佢咁高评价？女神篇动画点解俾佢咁高评价？就系苍田英子咁样吉日吉得好卵靓仔。嚟苍田英子另一个就系、是、灰色怪兽嗰阵时咧，又系将个好很长嘅故事 cut 到啱啱好啊！呢样 苍田英子最拿手就系咩？佢系好识点样修改原作，但系苍田英子唔擅长去创造嘅。即系如果你要原作佢有啲嘢，佢知道点样去揾咗原作一个重点去发挥。但如果你要佢 由零开始， 零开始即系拣最拣嘅就系、是。烟梅 啊， 原作剧本是废的话咧，苍田英子救不翻嚟嘅。但如果换咗翻嚟十分，可能会救翻，但系苍田英子对唔住，救不翻就唔翻噶啦。 喂，我觉得烟梅除了最后岩上嗰对嗰个岩上相法，呢、這个我哋有机会再讲。哎呀，开咗纸票，系唔紧要啦。除咗岩上相法之外，我觉得苍田英子救得好好噶啦，已经救得 佢尽全力噶啦。 吓、啊，我喂，完全冇拆招牌，最少冇拆招牌。 但系佢已经讲就系、是。苍田英子喺佢能够做到嘅嘢，同埋佢能力嚟讲，佢已经系尽能力噶啦。你唔知再多嘅嘢，就已经系唔讲紧就系、是、大佬话你冇人要将原作剧本改捻咗佢 ending 啊！即系佢 呢个已经系去过唔到佢可以话事被捕噶啦。 所以我个人系俾个名佢叫做编剧之鬼，唔系因为佢鬼才好厉害，当然好多好鬼才好厉害人，而系佢嗰种狠啊！佢斩剧本嗰下嗰种嘅狠劲，好多人都做唔到啊！反面例子啱啱提过安成义。佢拍《大冤论破》嘅第一季嗰阵时候就犯咗呢个问题噶啦，就系、是、唔肯斩，因为佢系 fans， 呢样唔肯斩，嗰样唔肯斩，结果搞咗个故事就奇奇怪怪。 嗯， 呢、这个就系将个动画修整啊，将个改编作品，通常是改编作品嘅修成一个适合动画嘅剧本咁样嘅。 我成日觉得就系、是有时咧个导演太 fans 都唔系太好事嘅。不过呢个系另一个话题嘅故仔啦，呢、这个就。 咁修改成咗一个人嘅一个动画适合嘅画呢样嘢，通常系个简化嘅。咁然后啲人就会话劣化乜乜七七噶啦。我谂紧你有冇本事将就攞心奇无人啦，就攞心奇无人为例，你边个人拍都唔可能拍翻心奇无人 个 team 系 team 啊，佢最后边再成 team 人嘅，成 team 人做出嚟嘅策划级水准，将佢变成动画，唔可能，唔系话钱多钱少、功夫时间嘅问题，系现今技术唔可能，系唔可能嘅事嚟嘅。咁所以你要将佢适当地修改，保持到原作嘅神韵、 嗯， 但系亦都系动画制作嗰阵时系做得到嘅咁嘅情况。尤其是当你个制作成本比较低的时候咧。你甚至要将佢二度简化嘅，咁呢啲嘢咧就通常咧第一次简化就由人设去做嘅，第二次简化到可以配合佢个制作成本、制作人手或者佢公司个 team 嘅程度嘅嘢咧，就系、是、总作画监督做嘅嘢嚟嘅。咁当然啦，其实好多时呢两个嘢系同一个人嚟嘅，好多时系同一个人嚟嘅。咁睇情况啦吓。咁人设另一样要做嘅嘢咧，就系、是、如果系原创动画咧。佢真係要設定個角色嘅、 嗯， 真係要聽曬啲寫劇本啊、導演啊嗰啲嘢，你想個角色點樣？我需要個活潑啲嘅，咁、哦、傳統最傳統最昂居嘅諗法就係咁啊，蝴蝶結雙馬尾咯，夠活潑咯、啊、即係真係嘅。你諗下，雙馬尾角色基本上都係活潑啲啊嘛，或者係專啲嚟啦，即係總之比較強氣啊嗰類係會、嗯，當然有時會因為咁攞嚟做反差啦，但係正常都係咁樣做啊嘛。 就係、是、佢會根據角色，哦呢、這個角色 佢中意會梳咩頭咧？咁佢平时会着啲咩裙呢，咁或者係为咗表现佢嘅强悍，我要着佢要着啲咩衫呢，呢啲嘢呢都係人设要諗嘅嘢嚟嘅。咁係啦。咁所以点解总作画监督好多时係同一个人，因为呢下面啲人问起嚟呢，其实你要摸就问人设，要摸就问总作监。如果你问总作监嘅话呢，佢未必答到你㗎喎。因为唔系佢设计㗎嘛个角色。咁佢答你唔到，又要再问返人设。或者系佢自己乱咁乱打通，然后 咪作画监督另一样嘢嘅，作画监督就 系总作画监督啊，讲紧 系咯， 佢就要两佢，所以佢哋如果系同一个人咧，系会方便好多嘅。咁啊，当然啦，人设嘅工作量啊，系远低于总作画监督嘅。总作画监督系其中一个过劳死位嚟嘅，即系啱啱讲过啦，系扣系其中一个过劳死位嚟嘅。呢、这个系总作画监督系另一个过劳死位嚟嘅，人设就好轻松啊，基本上。所以点解可以经验任就系、是，其实人设咧通常咧。在正式制作开始之后呢就冇乜佢嘅事㗎啦。佢只要负责答问题㗎啫，就算最多都系。所以佢绝对可以同总作画监督切埋一齐嘅。 而作画监督啦，作画监督呢就另一样嘢，就系、是、每一集佢工作就系将收集所有原画师嘅画睇完。喂呢画得唔好喎、啊、改一改佢啦，喂呢画唔掂呀。即系執法应统一就咁多个原画师画出嚟嘅画变成同一嘅画，唔会出现一啲呢流画好靓，嗰流画好差呢个问题。 咁呢样嘢呢就要调返转由底层讲起啦。咁一个动画一画动画啦会分咗好多卡啦。而家一般嚟讲呢一集动画就大概会系200到400卡左右啦。一个卡会派俾一个单独嘅人嘅去原画去画嘅。即系一个卡之内唔会再分㗎啦。呢一卡所有画都系你画嘅。一卡通常就系指譬如话我而家讲两句嘢，跟住个画面一转咁样嗰度加埋。在画面转之前就是一个cut，咁由原画去做嘅，由呢个位开始讲嘅啦。咁、 嗯、 通常呢一话理论上最理想状态经阿里就係咁㗎啦。有难本事一话只係由几个原画造成。点解？因为佢四百几个cut，唔係佢咁样揸人，而係佢俾好充足嘅时间俾佢画。咁佢画完一个cut，咁咪画另一个cut，再画另一个cut。咁样呢係由八到十个人去画㗎。你睇下近年嘅京动嘅作画。佢一话入边咧，睇得十个八个，应该系濑嘢之前啦，嗰单严重事故之前，都系咁样噶，十个八个就画晒成画，而大镬起嚟咧，可以有三四十个原画去画噶，咁样咧就大镬噶啦。 又是嗱呢样嘢就讲一个，其实熟学对于稍微正式动画制作就会知道咩。如果突然间一套动画有成抽原画监督嘅话咧，作画监督嘅话咧，即系表示濑咗嘢，理由就系、是。一般嚟讲，动画咧去派俾原画师画啦。但系如果突然间佢人手唔够，佢揾外面原画师嚟嘅话咧， 系揾好多原好多， 你需要揾一大堆原画师作画监督去帮执翻晒啲画，因为你外面人你唔知道你要啲咩嘢噶嘛。佢画咗之后，喂唔掂喎，而家就从画变咗就咩咧？原画师作画监督就下海画原画执漏，结果出现咗我见过就咧五至六个作画监督一套动画做普通动画啫。 我记得好似双马尾。是有最癫的话是有13个作画监督。 根本就等于原画等于全部原画。 不止啊 ,30 几40个原画好难大话。那一话真是拉晒嘢㗎。咁因为作画监督要做的啦就是统一原画画的嘢。因为每个人画的风格会有少少不同的嘛。 嗯、 但是虽然他会大部分都会去模仿返总作画监督的画的。或者有时是模仿人设啦。咁统一返个风格的。 咁但係就算係照抄，大家都有唔同啦，即係咁佢未必會有分別嘅。咁如果全個成話或者甚至成套作品都係嚟嚟去去嗰十個八個人畫原畫嘅話，咁佢哋畫到熟曬，咁咪個風格咪好熟悉咯。咁作家嘅工作量就會大幅下降咯。咁如果調翻轉係有好多人臨時加入嚟嘅，佢根本冇參與成個製作，佢個畫係點樣畫唔知喎，我照翻平時自己風格畫咯。咁作家咪就會做死作家嘛，作家要將佢執翻正佢。而通常咧，啱啱講啦，如果要出現咁嘅狀況之下咧，係好多時係冇時間去修正嘅，所以點解會出現單獨漫畫都還算 OK 嘅？單獨漫畫 cut 你睇咧，啲作畫都還算 OK， 未至於崩壞嘅。但係連埋一齊之後，就會小姐你變得好快喎，即係每一 cut 個樣都唔一樣嘅，就會係出現咁嘅情況啦。因為原則上啦，一畫嘅作家就係得一個人嘅啫，原則上係一個，有時係兩個，通常係咁嘅情況。超過咗兩個咧，通常就係賴咗嘢㗎啦，已經係。即系如果系三四个嘅，可能系社内救亡啦。超过你三四个嘅话咧，就通常系拉到好冚冚冚噶啦。即系所以系每一你可以当总作画监督就系成套作品去 lead 住嘅，然后每一画就一个作家去 lead， 咁啊俾原画去画。咁原画画完之后咧，佢画嘅只系一个关键帧啦，叫做一帧嘅意思就系个画面变更一次啦吓。咁佢通常原画就系画关键帧嘅啫。咁关键帧中间剩翻嘅画点样做出嚟嘅咧？ 就是动画 这个叫动画的位置，就不是我们画那种动画，虽然它是画动画，那个位置就是将原画的画动作起来，令到它有动作，所以才叫动画的，就是将它连贯这样，然后呢作监都是作监做的，就会去检查它里面，它首先会检查原画的关键帧，看起来连得 OK， 跟着再要检查动画做出来的连贯的画连得流唔流畅，或者系最少合唔合乎佢要求啦吓、可能唔流畅都合乎佢要求嘅，大家明啦呢啲嘢。咁佢觉得 OK， OK 啦 ，pass 啦。咁、那个嘢就呢个黑为止咧，佢都仲系四色稿嚟嘅，即系大家成日见嗰啲原画集啊，有四种色颜色铅笔去画出嚟嘅，嗰、那个叫四色稿啦。咁、你最终你见到动画唔系四色噶嘛，彩色噶嘛，咁啊最后就喺个上色去做嘅。即系上色咧，就以前就用 cell 去画啦，咁啊而家基本上全部都系用电脑上色噶啦。咁啊呢度做完动画上埋色，咁啊过埋都系作家啱做噶，所以作家个工作量真系好卵大噶。咁啊作家咁过埋作家，甚至过埋总作家，咁就会变成一个我哋见得到嘅动画影像啦。即系去到呢个位置，你先画面先完成，呢嚿嘢系连贯咁样做出嚟嘅，所以中间只要边度甩咗漏，就会甩碌。所以我哋新闻成日提噶啦吓，边度突然间无啦啦，点解成画唔见咗啊？通常系工作量最大嘅原画、动画上色呢三个位置出事嘅，即系应该最多人做嘅地方出事，然后作监救唔切，咁就会成画开天窗，最常见系咁样。即系嗰啲水道路拖分镜呢啲咧，好少会拖到出现嘅事情。虽然由佢哋拖，然后压缩咗个仔动画制作嘅部分，咁啊亦都有机会嘅，咁啊但系通常就系出事啦呢个位嘅，咁啊，因为最实际上最忙、最高技术性嘅就系总作画监督啊嘛。咁所以咧，佢同导演好相似嘅，佢系有补总作画监督，或者系助总作画监督，或者有时会加埋个总字啦吓。主要都系补同助系两级嚟嘅。咁啊，通常叫做总作画监督补或者总作画监督助咁样啊，就会去帮佢做嘢嘅。补咧就通常系高级啲嘅。就说主要系做辅助嘅，即系通常就系监督唔得闲，佢嚟顶住先。助咧就比较多，比较多次打杂嘅部分啦，就系帮佢做啲比较打杂嘅。当然最打杂嘅部分系制作进行做嘅。呢部分咧就同我哋制作部分就相关比较少。我哋简单讲就系令到各个部件去畅顺进行。如果用工厂嚟比喻嘅话咧。就是这个各个机械之间的运输带或者是部机械的维修员这样。 或者不要长程整体白书里面公心做的工作就是这种了。 或者是这个旧少少的一套是制作进行 Kuromi 都是用制作进行来做的，因为他们做的东西是最什么的。而详细就不在这里讲了，就是我不想找到太长，那就回去看白箱了。那下一个就是声音了，画面之后就是声音。咁啊，音监 音监督其实做嘅嘢包括咗，首先就系配乐啦，佢将佢揾作曲家作啲音配乐出嚟，然后去点样用 音监咧，就系一个几 不在啱啱嗰扎嘢影响之列嘅。啱啱嗰扎嘢通常环环相扣嘅，但音监相对嚟讲咧，就制作比较独立嘅，甚至成 个音响部分 都会外判俾人都有情况出现咁嘅，因为佢哋做嘅嘢真系好唔同。咁啊，音监最重要要做嘅嘢就系拣声优啦，同埋叫啲声优点样指导啲声优要点样演出啊嗰类嘢。咁当然啦，第一样拣声优有样嘢咧，就唔一定系佢拣嘅，咁大家都明噶啦，呢啲嘢业界问题。又或者系要， 因为声优方面通常就系咩咧？大人物嘅问题啦，即系公司高一层压落嚟啊，选角呢啲系监嗱，通常声优咧系监督嘅决定嚟嘅，至于配乐都系监督决定嚟嘅。而音响监督通常嘅工作就系点样去用一配乐交过嚟嘅音乐，即系嚟点样去喺时候放啲音乐。监督话：我系我呢时候要摆啲想要啲好激昂嘅音乐，咁音乐级别就嗱呢段呢段摆落去，呢个系主，呢个系基本工作啦。 啊，咁啊唔止嘅。 另一种工作就是配音的时候声优要怎样演出，音乐监督就要音乐监督就要说喂这里不行、啊这里要配得更这里配得要好一点、啊、或者这里重录、啊、就是音乐监督的工作主要是。 就不是只是质他的，有时你都要事前就要告诉他、哦、你这里呢要激昂一点要用尽声线，有时有些好的音监就会告诉他，你想象我直接问他有没有生个仔、哦、有啊。你想象你生仔嗰阵时嗰阵声，你点样叫出嚟啦？即系又或者系你想象你跑咗十个圈之后，你嗰个样，你就咁样，即系佢会具体地指导佢点样做。咁、所以佢中文叫咧就叫音效指导。咁啊，当然声优系其中一个咁啊，另一种咧就系、是、啊嗱，啱啱你其实有要补充少少嘅，决定声优都音监都要做嘅，不过好少系主角或者系主要角色都唔系佢做嘅， 即系佢有时会坐埋一齐。 俾意见啦，通常俾嗰啲声优面试，我假设佢真系要面试啦，内定另计啦吓。真系要面试的时候咧，系制作人、导演同埋音监三个一齐坐喺度嘅，所以喺声优选拔方面咧，佢系有话语权嘅，但系冇主导权。咁尤其是嗰啲，但系嗰啲比较低级少少嗰啲，即系唔重要嗰啲配角啊，甚至路人角色咧，就通常系音监搞掂埋噶啦。呢啲冇人会特别要插落嚟嗰啲嘢。咁啊，另一样佢要做嘅咧就系搵声音。搵歌、搵音效嗰啲嘢，譬如如果系嗰啲同嗰啲唱片公司合作嗰啲咧，咁啊主题曲就唔使讲啦，一定系上面怼落嚟噶啦。咁、如果冇呢啲嘢或者唔系咧，咁可能佢要解埋搵边个人去委托佢做主题曲，又或者系拣现成嘅音乐嘅、有嘅，有时动画个 opening 咧都系用现已经存在嘅歌噶。咁如果系咁嘅话，佢就要去倾授权嗰啲嘢嘅，即系譬如呢、這个雪士嘅 open 系 Sugar Baby Love， 系一套都好耐之前嘅歌嘅英文歌嚟嘅，后屘日文翻唱过一次，然后到雪士嗰阵时再用日文再翻唱一次嘅系，咁呢啲嘢都系音监要做嘅嘢嚟嘅。咁当然另一样就系音效啦，真正嘅音效即系嗰啲哔哔卜卜嗰啲嘢咧，即系大家应该听过啦，嗰啲啪啪啪声咧系攞只手肘去打。嗰嚿肥猪肉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虽然即系你最好喺某啲场合，我唔好记起啲咁嘅嘢啦。我惊你写唔出。总之佢各种各样，你见过咧就系好得意啊！ 落雨声用沙盘去撒一撒嗰啲咁嘢，呢啲系即系你有睇过啲做嘢同香港啲电影做法一样嘅啫。 啊，咁啊，当然啦，比较近代嗰阵时咧，有时会偷懒，或者你可以话系效率化啦。咁就係、是、用已經存在嘅嘢，佢哋要咁有時呢啲嘢就唔一定音監做，音監就唔一定就唔會做咁細啦。咁嗰個佢就要音響或者音效特效呢啲嘢嘅位啦。咁佢做嘅咧就真係具體地去做呢啲嘢，點樣做出嚟？咁但係佢要，譬如呢個場合要雨聲，要幾大嘅雨聲？咁呢啲真係音監去講嘅。咁啊，今日音效就會你要豪语声，咁我点样？我无论录翻嚟自己录又好，去买音效又好，因为有啲咁嘅音效库噶嘛，去买音效又好，点都好啦。总之我点样变出嚟咧，就系、是、音效做嘅，咁啊呢啲嘢，咁呢个声音就做出嚟，咁啊然后，呢个样嘢，因为同制作咧系好少相关嘅，所以咧呢、这个音监通常就系顶点噶啦，就系佢顶端嚟噶啦，声做尽噶啦，好少音监再有向上行嘅。而佢都好少有其他嘢做，有拉楞同其他细路进行拉楞，但系好神奇地，有个人我哋啱啱提过几次噶啦，系好捻中意做埋音监嘅做嘅嘢嘅。虽然佢做嘅嘢系有真真正正有个叫音监嘅人，但系佢经常抢个音监嘅人嚟做，就系、是、水道路。 又系佢。 系啊，即系我哋讲白箱电影嗰阵时候有提过，呢度唔讲详细啦。佢系经 Q 常走去抢阴监嘢嚟做。喂，我导演啊嘛，理论上我担督系 lead 住阴监噶嘛。我话要做嘅嘢，我话要抢嚟做嘅嘢，你只能放手。咁你明白点解佢会忙甩碌啦？即系咁啊，呢个比较独立少少嘅一部分。咁啊，然后啱啱睇咗少少嘅呢个制作进行。星街咧就系呢个制作 desk 啊，制作乜啊，制作物，跟住或者系制作再上个比较上层天嘅 producer 制作人。呢个制作人咧就同我哋香港讲电影嗰种嘅制作人有少少唔同，但都大致相似噶啦。通常就系埋班咯，最主要做嘅就系埋班。而一个 producer 手腕就会影响到佢埋到啲咩人，挥到啲咩资源翻嚟，即系譬如你挥到几多资金翻嚟咯。你飞有啲咩人翻嚟咧？请到咩导演翻嚟啦？有时系你自己公司嘅导演，咁啊冇得讲啦。有时你系可能要请外边嘅导演嘅，即系有好多呢啲合约导演啦。即系净系呢套嘢，净系拍呢套嘅，咁边个人揾啦？制作人，或者系下边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系制作人捉翻嚟嘅。即系啱啱提过嘅所有角色、所有位置啊，都有机会系制作人去揾翻嚟嘅。咁。所以其实对佢作品，佢冇真正理论上制作人，最好特殊情况系唔会落手落脚做一格一帧一个步骤，系一毫一都冇有。但系佢对佢套作品嘅影响，甚至会比导演大。因为如果系讲监督责任嘅话，咁你当初揾边个导演翻嚟就系你嘅问题啦。即系等于啱啱篮球咧嗰阵时，喂，你唔系唔知花田十辉同阿吉野云幸，佢哋本人好啱码嘅，即系有交情系唔错嘅。但系， 但问题佢风格差太远啊嘛， 仲风格差好远噶嘛？你做乜？你做乜无啦啦咁加入人行嚟啊？呢啲嘢咧，你就要问制作人。当然可能有时制作人会假手于其他人，即系去假手制作咗嘅。但系如果你假手制作人镬捻咗，个主个镬其实都系你嘅。咁呢个位咧，理论上系 lead 住晒啱啱提过嘅所有人。理论上啊，咁当然啦，有时导演我就系唔卸你。我话呢个镜头要咁样表现，你话冇钱落嚟，你自己谂啦，点佢？总之我要咁多钱，这个镜头一睛我都唔捻散，系有啲咁捻坚嘅导演嘅。咁当然啦，即系有冇情怀？就同佢咯。呢一集嘅预算得300万嘅啫，你自己谂点佢。即系你，所以呢啲嘢呢度要 cut， 呢啲嘢要 cut， 点样 cut？ 你自己谂点佢。系会出现咁嘅状况嘅，经常系出现咁嘅状况。而呢嚿嘢就系由制作进行升上去嘅。因为制作进行是跑晒成个动画制作流程，咁啊升下咧，越升越大，佢要负责嘅嘢就越来越多。从个负责到升到最后，就是制作人，即是负责晒所有嘢嘅理论上，佢要点样运行。即是话你如果用一个工厂嚟比喻咧，啱啱讲个工厂比喻，制作进行就是运输带，就是个嘅机械嘅维护啊、聆听啊嗰啲嘢。咁制作人就是厂长，就是成间厂嘅厂长，唔是导演。咁所以呢啲咧就系佢，所以佢系会有好影响啦。但通常佢嘅影响咧就会系大家会比较隐没咗喺个制作入边咯。 同埋睇情有啲情况就系、是，如果制作人要出面嘅话咧，通常就好大镬嘅，即系叫做咩？ 通常佢系创嘅，因为佢系创嘅人嚟噶嘛。 嗱，佢简单佢就系、是、一般制作咧就系咩？一开头前期准备，即系揾齐人啦。佢好啦，当动画制作的时候，通常咧制作人就走打牌噶啦，即系白相嗰种就走去打牌啊，走去做 social 噶啦。佢通 只要冇事发生，佢哋系唔使做嘢噶啦。 佢就乜嘢都唔使做，但系咧，通常如果要佢哋出马咧，就已经就奶头啦，大镬噶啦。 系因为由下边由制作进行，直到制作制作做 都搞唔掂嘅话，要佢出马你先笑一做咩？你直情做咩？就系佢去负责搵钱，或者同啲大人物去或者同制作委员会班有钱佬去沟通嘅。 唔止搵钱噶，有时仲系搵人啊。 搵人啦。 重点系就系、是因为制作进行，因为制作人通常是一个好资深嘅制作进行，佢会有知道心入边有个口袋名单啊，有啲咩事，边啲人可以搵嚟过嚟过嚟帮我救火。咁啊，相对嚟讲，一个如果有佢呢啲方面嘅手腕比较好嘅话咧，咁套作品就比较少出现濑嘢嘅地方嘅。 同埋人物够讲咯，即系例如话以白箱中嘅白，又用白箱例子就系、是。当你需要找人帮手，即是公心需要找个资深动画师资深动画人去帮手，去跟住个制作人介绍去找阴嘢。这个制作人要够到资格嘅，唔系其他人做，可能就错到傻啊大佬，你唔知三唔识用个僆妹走上嚟找我。但系我某某人系嘛 ，OK 冇问题，我攞嚟睇下喂点啊，即 甚至系会出有咧制作人直接同佢讲濑咗嘢同。 第二间动画公司呢一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啃紧出去？呢啲嘢就一定系制作人级数，你先可以同人同人倾噶啦。而代表嗰间动画公司啊，直接同另一间动画公司呢度呢一话，你全话统包统括承包咗佢。唔系讲紧前面啊救火嘅时候啊，系有噶。如果有手腕嘅人， 有间唔中就间唔中有间唔中出现呢啲嘢噶。虽然唔系好即系，当然唔系希望好多，但系系会出现过嘅呢啲嘢。 系啊。咁啊，呢样嘢就系好讲制作手腕啦。呢啲嘢咧就系、是、呢方面咧就最常见餐最常见会有影响嘅地方咧系 A 1、 嗯、 因为首先细动画嘅公司咧，可能一个制作人下面就一 team 就成间公司噶啦。咁啊，你睇唔出有咩分别啦？成间制作人做成点，咪就系动画公司做成点咯。但系 A 1点解佢上限同下限差咁远咧？就系、是、因为佢上限最劲嗰、那个，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佢嗰个制作人咧就好劲嘅。啲手腕好厉害嘅，但系后面嗰几个咧，即系都系制作人嚟噶，同理论上佢哋同级噶，就差好卵远啦技术，即系啲咩咩技术啲手腕啦嗰类嘢就差好远啦。咁啊，尤其是A1 另一样，点解咁突出呢样嘢就系因为佢哋接近系以制作人为中心嘅、 嗯， 即系佢哋唔会系出品人嗰啲唔在最个讲嘢嘅。咁啊，所以一个制作人有冇能力就会直接影响到作品好定坏、 嗯。 而亦都因为咁咧，所以啦，如果一间我哋成日去听我哋啲动画公司啊。啲洋企嘅，即系佢下边一 team 人，成 team 人拉走晒、 嗯。 通常咧就系制作人入边嘅制作人拉洋企拉人走人，就唔一定系恶性嘅。有时同嗰边倾好，嗱，如果我而家 under 你嘅话咧，有好多制肘，我哋咁你乜一餐，咁我哋而家我哋独立出嚟做作品，有噶、 嗯。 动画界经常出现再见亦是朋友嘅嘢噶，就系、是、制作人拉成 team 人走，然后嗰 team 人其实最终都系帮旧东家做住外包啊嗰类嘢起家嘅。譬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Production IG 的下面其中一间WIT 就是入面的我唔记得个制作人叫乜春我唔记得咗啦佢哋成 team 人独立出嚟变成一间独立嘅公司咁样嘅係有线上嘅去做唔完全係独立啦有资本连贵嘅咁样嘅咁呢啲就比较多咁仲有啲呢啲大部嗱最大睇嘅话再上呢就係出品人或者叫金主呀嗰类嘢制作委员会呀嗰啲呢就同个制作就相对影响比较少，我哋就有机会再讲，因为佢完全系另一回事嘅。因为制作委员会其实系一个万恶，即系话 成有制作委员组，败有委员组。 之所以日本动画可以咁兴盛，系因为有制作委员组会呢个咁独特嘅系统出现，亦都点解有时会出现呢样甩碌啊，嗰样压榨如何那样，亦都系因为制作委员会嘅问题。咁呢个我哋就暂时就看下，我哋有机会又开咗张支票，我哋今次讲咗一话，讲咗一个题目，跟住就开咗两张支票出嚟。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就仲有啲比较罕见嘅职位嘅。咁啊，其实啱啱我提过少少嘅，譬如嗰啲呢个手枪设计，奇洛之类啊，佢入边系有个叫手枪 design 嘅。即 嗱，我讲下嗱，我今因为呢啲其实比较冷门啲，我睇嗱手枪设计啦，武术指导啦，跳舞画面指导啦，古灵精怪，因为有啲甚至战车军武指导。军武考证最多嘅 历史科学考据 系啦，依嘢最多嘅，由少少战车 吓，同埋呢一嚿就其实理论上算系作为一部分，但系好少制作公司会自己有自己部有个完整嘅 CG 部门嘅，就算有时都需要假外求嘅，就系、是、呢个 CG 制作。咁通常咧就成嚿外包俾人哋嘅，即系呢样就大家应该叫做宝石之国啊，嗰、那个制作跟公司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原本主要是帮人哋去做 CG 动画嘅，咁后屘佢洋企字就独立制作就第一套就系宝石之国，呢啲都系动画会有，但系唔一定有嘅存在，因为冇 CG 冇 3D 咪咩咯。就入边做 CG 嘅系因为佢技术啊，各方面都系好独立的，亦都系一个人力密集嘅嘢，通常就会外包嘅。咁亦都有少部分公司系自己有自己 CG 团队，视乎佢做嘅规模有几大啦。你成嚿都系 CG 动画嘅。咁你當然係 CG 公司去製作啦。咁如果你係一成套動畫入面有少少地方要用到 CG 嘅，最常見係車啊、呢啲樓啊嗰啲嘢，有時係會自己做嘅。咁佢都會有埋啲乜嘢咁樣咯。好啦，咁呢啲其實各個位都睇一睇下咁樣啦。所以 好啦，咁差唔多啦。 你嗱，我哋講咗咁多咧，就係其實點解所以咧，就係都係翻返最初嗰個講，就係希望你哋知道邊個人負責啲乜嘢。 屌唔 咁你知道边度位出咗事，你就要屌边个 啊？一好简单就系、是、其实即系最我最想讲就系、 甩飞剧本，甩飞嘅监督系经济上演啦，唔该。有啲莫名其妙展开，你唔好，你唔好甩翻二十挥数啦，唔该。咁经济上演系咁嘅，系咁嘅 style 嚟噶嘛，大佬。 咁啊， 不过依家就唔，唉，费事啦，再。 甩飞嘅话就唔止嘅，有时 Bandai 都会 Bandai Latis 都要负责任嘅，顶佢个肺。 歌啊嗰啲嘢咧就 Latis 要搞啦，咁仲有时佢仲要有时会干预个剧本进行，虽然相对嚟讲，因为剧本相对冇咁复杂啊。Love Live 基本相对冇咁复杂，所以就 Bandai 比较少需要干预嘅嘢，你唔需要买高达啦，所以 Bandai 比较少干预啦呢、這个。 同埋经济上嘢本身其实系一个，佢唔系好在乎，佢比较中意一啲叫做夸张性戏剧性嘅演出效果噶。即系有时佢系唔多会理嗰啲 story 射程合唔合理啊，唔系上中就咧，我要玩够，我要个剧情够夸，有一种好戏剧性嘅震撼效果，咁咧就好啦。跟住咧，点样串联合理咧？就翻嚟十辉谂念佢，咁翻嚟十辉就只能够尽可能地喺啲对白或者小枝节上面串翻起佢，但系有时串唔到，串唔到噶啦啲嘢就 吓，真系噶。所以诶，再讲就咁啊，我哋讲咁多职位就唔系话你需要你系你诶，当然如果你要入行嘅话咧，呢啲系你一定要知嘅知识嚟嘅。咁啊，但系我谂大部分人都唔打算入行，唔系打算入行嘅。但系如果你 系啦，因为根据爱达派专员话斋，啲血汗工厂嚟嘅， 要平成蟹工啊，唔系而家令和蟹工上嚟嘅，咁啊，但系咁啊，但系如果你知道佢哋具体地边个人做乜嘢，咁啊，通常因为 subfield 入边，啊你啱啱 up 嗰啲咧，大部分都系查得到嘅，你 subfield 详细 subfield 或者后边 rolling 嗰、那个，你会查得到边个人做乜嘢嘅，咁啊，你见到应该系佢做嘅嘢，而嗰个位置濑咗王，咁你就知道应该要屌边个。咁啊，冇成日屌错人，即系我哋真系见得太多啦，即系啲成日屌错人嗰啲情况。啱啱啊，其实都同我都举咗唔少例子啦。咁啊，希望佢多少少知识，咁啊可以讨论的时候可以对翻啱人啦，冇下下要我哋更正啊，就咁样啦。 唔系，即系我已经去到就咩？啲人屌花言十挥嘅嘢，而屌清嘅都系唔买乖嘅时候，我已经去到就系、是，唉，随你中，你开心啦，我费事怒气。 花言十挥唔系冇嘢值得屌嘅，但系你要屌啱嘢咯。 你屌乜啊？绝大部分屌嘅都唔应该关佢事嘅。 咁啊，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就到呢度啦。 好，咁今日就咁高到咁长，我以为好短短地添。OK， 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